继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今年五一实现了电子售票之后，从北京市工业管理中心获悉，今年暑期香山公园、北京植物园、景山公园、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等五家市属公园也将实现互联网预约售票、刷码验票入园，今年国庆节前将覆盖全部市属公园。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租赁市场在暑期持续升温，交易规模连续扩大。近日相关机构发布的一份关于房租收入比的报告提到，北京人均住房租金2748元，房租收入比高达58%，两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引来社会关注。2016年度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近日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16年北京市户籍居民期望寿命为82.03岁，比2015年上升0.08岁。相关数据表明，北京市的卫生健康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北京市居民的健康水平也获得了显著提升。7月31号之后，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路立泽桥东北侧的立泽长途汽车客运站将终止运营。在该站运营的110条客运班线和367辆省际班车，于7月26号起陆续迁移至位于丰台区京开高速公路新发地桥西北侧的新发地长途客运站继续运营。 直到让你离开他的世界。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有能力幸福的人，单身或者结婚都会幸福，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又何以背负得起别人的人生呢？ 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阳，静渺时光漫长，长眠不想。艰难，还是活色生香？我们都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你得到你想要的吗？换来的是铁石心肠。可曾还有什么人在让你幻想？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

北京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市非法集资案件发案量呈现井喷式增长。2014年全年受案量76件，同比上升约85%；2015年全年受案量113件，同比上升约49%；2016年1月至11月受案量228件，已经比2015年全年受案量上升了约101.77%。今年969亚威带你听资讯。据了解，今年计划推进20条长约354.8公里的在建线路，这也是北京轨道建设历史上在建线路最多、在建里程最长、任务最重的一年。目前各条线路总体进展顺利。数据显示，今年城六区公交客流同比下降12.2%，郊区客流增长0.9%。公交线路今后将向线网覆盖薄弱地区、有客流需求的远郊区做加法。疏解整治到哪儿，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就跟到哪儿。东城区商务委副主任日前称，未来3年，东城区将开设300个便民服务点，居民出门5分钟就能找到菜站。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